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宋纯阳倒是对这一现实接受良好，发了一阵呆后就把立长生位的事情提上了日程，不过加上了甘玉和甘棠的名字。他们约定在一个休息日去附近香火最盛的庙宇，据宋纯阳勘察，这里的灵气也最足。前天晚上他们一块洗了澡，洗着洗着都有点热，但考虑到第二天还要去做正经事，只是轻轻抱抱了一阵就相拥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西楼早早的起来热牛奶煎面包，宋纯阳还在睡懒觉，他把果酱磨好端牛奶上桌。西楼擦着手进了卧室。 起床了。 床上的大团子动了动，半张脸探出来迷迷瞪瞪的。 唉。 西楼把两人份的牛奶面包都端了进来，放在床头柜上。两人吃过之后，西楼收拾碗筷，带他回到房间，发现宋纯阳居然吭哧吭哧又钻回被子里。他无奈了，解开睡衣扣子并催促他。 快起来了。 宋纯阳睁着一只琥珀色的眼睛偷偷看他，在与他目光相碰时，宋纯阳把双眼都闭了起来。西楼小声吸了口气，背过身去脱下睡衣裤子，却又忍不住回头看他。这一眼看过去，宋纯阳正睁着那只湖蓝色的眼睛偷看。西楼忍不住了，他快步把拉开的窗帘重新拉好，拎起那只不听话的鸳鸯眼小猫拖进了被子里。 今天不去了吗？ 往后推一天。 宋纯阳算了算，确认黄历这两天都是一起伏，才放心搂住西楼的脖子，张开嘴轻轻咬了上去。此次任务过后，池小池要了整整半个月的休假期。在回到那雪白空间的时候，时隔数月，他终于听到了061的声音。 还回筒子楼吗？ 池小池摇摇头，从仓库里搬了张床就地躺下，还给自己准备了一套特别舒服的被褥。他缩在温暖干燥的被子里，闭上眼睛说： 刘老师，给我讲个童话故事吧。 如果出去了，061的能力再度受到限制，就又听不到他的声音了。061听懂了池小池的暗示，他很想为他讲那个小丑与寻香的故事，但事到临头，他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又是保密系统的作用，它是系统，一切想法都会形成相应的数据，而保密系统限制的是他的主观愿望，只要监测到他有泄密的愿望，他的语言系统就会被自动封闭。061尝试多次，终究是无能为力。从资料库里翻来一本童话，给池小池讲了人鱼的故事。池小池也没有说什么，061讲什么他就听什么。讲到一半，池小池便睡了过去，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，翻身都不翻一下，看着叫人喜欢又心疼。061将本体画出，还是照例的白衣黑裤。他坐在池小池的床边，用指尖轻轻摩挲着他眉边的一点小痣，很想亲上一亲，却又怕把那较浅的人吵醒。他知道按照保密系统的作用，池小池一旦醒来，自己的显像能力也会消失，自动回归池小池体内， 所以他想趁着这难得的机会再多陪他一会儿。林六一小心翼翼地俯身，用指尖轻点他的唇畔，又将手指抵在唇边温柔一吻。回味半晌，他耳朵有点红，转身回了主神空间。他在房间里剥山竹时，恰好009从他窗边路过。009看到山竹就馋了，但他也不是随便张口就管人要吃的那种人。一边惦记着一会儿自己也要去买一袋子回来，一边敲敲门，探了个脑袋进来。 061哥，好久不见，你回来了呀。 061低头细心清洗着山竹，唇角带笑。 啊，最近一直在忙。 哇，好大的山竹啊。 061拿透明的玻璃碗装着小月牙似的山竹，又把剩下的一部分给了009。 我在商店里挑了十几分钟，选的最大最好的，你要再买可能就买不到这么好的了，这些都拿去吧。 说罢他捧着玻璃碗往传送点走去。009叫他， 你这么急啊，这就要走？ 嗯，赶时间。 只离开了池小池一会儿，他心里就不踏实得很，必须要赶回去才好。再说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清晨，池小池苏醒过来，趴在床上抱着枕头醒神，一抬头发现这传送空间里竟然被布置得井井有条，完全是一个家的样子了。四周刺目的白壁上贴了淡灰色的墙纸，有床，有茶几，甚至有一间小厨房，一间盥洗室，床头柜上还放了一碗剥好的山竹，新鲜雪嫩的果实上渗着水，诱人得很。这些都是他睡觉时061布置的吗？他居然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。池小池侧身躺着，环顾房间片刻，便收回目光，闭上了眼睛，同时伸手按住了自己的心脏位置。自从楼哥离开后，那里已经许久没有产生过安宁幸福的感觉了，以至于池小池对这种感觉有些陌生。正在他摩挲着心脏时，他听到他体内的061叫他。 小池。 嗯？ 小池。 那声音温柔的不像话。 嗯，我在。 很久没叫你的名字了，想多叫几声。小池。 池小池伸了个懒腰，懒洋洋地圈紧了被子，细瘦的侧腰扭出一个极诱人的曲线，乖乖地应道。 嗯。 和普通模特一样，池小池腰细得很，后臀却更翘一些。懒洋洋趴下来的时候，腰腹部线条更加明晰，只随便动一动就撩拨的人心头发痒。他揽住枕头犯了会儿迷糊，就晃晃悠悠地爬起来洗漱，头发有一缕睡翘了。他一边刷牙一边去捋，发现捋不下去，本打算沾点水抓抓，就看到那缕头发被无形的力量慢慢顺平。想也知道是谁做的，池小池蛮舒服地活动着脖子，动作像极了一只想足的猫。帮池小池顺毛完毕，061叮嘱道， 先给自己弄点吃的再吃山竹，不然会坏肚子。 没睡醒的池小池非常好哄，听话地答道， 嗯，知道了。 那轻松的腔调听得061心都软了。洗漱过后，池小池查看了一番，发现果然是冷锅冷灶，就随便给自己泡了一杯麦片，热腾腾地捧着喝。随着温热的食物流入胃中，池小池逐渐清醒，脑内雷达也逐渐校准，开始发挥作用。 六老师，你起得那么早，怎么不把早饭一起做了？ 061倒是想做，也的确做过，但是回到空间里后，主神对他的约束力增强了何止数倍。 他做完早餐后为防万一特意试了试味道，结果不出他所料，他用的明明是自己最惯用的烹饪方式，但做出来的饭菜滋味全变了。061只得把这些菜分解掉，免得叫池小池尝到味道不对的饭菜，思路又跑了偏。不过他也无法将这些告知池小池，只能笑着答道： 好，下次再做。